好，各位嚟到呢个第二节啊，啊呢一个第二集第二节嘅香港奇案啊，宽长三郎虐杀女公关案啊。咁啊，头先就讲到啦，阿燕就俾咗啲好重要嘅一啲嘅线索，亦都目标人物就已经系锁定咗。咁啊，两个都系曾经有案底嘅吓，踎过监狱嘅，一个咧就系已经系服刑完毕，就叫做呢一个嘅梁思礼，咁啊22岁。咁另一个就叫做陈家俊，就系正呢一个嘅警方咧就仍然系通缉紧佢，25岁嘅华籍嘅呢一个嘅男子。咁啊！當時警方咧就即刻就攞佢依兩個人嘅依個照片咧，就揾翻啊依一個嘅阿翠姨媽啦，同埋依一個阿樂林媽咧，就俾佢哋去認啊，認唔認到？咁但係咧，佢哋兩個咧，即係可能過咗幾個月啦，咁啊，或者即係喺夜總會嗰陣時，燈光比較黑掹掹啊，咁啊就又認唔出，就覺得唔係會哋見到嗰個嘅客人。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覺得嚇、好似唔係。咁啊，差人咧就會覺得嚇，唔通仲有第三個人啊？即係犯與依一件嘅案件嘅，咁啊，即係唔通唔止佢依一個兩個人咧？咁但係 anyway 啦，咁啊，即係冇辦法啦。始終啊，重要一啲嘅線人啊，或者一啲嘅證人啊，俾唔出一啲嘅重要嘅依一個嘅確認嘅時候，咁啊冇辦法，就繼續要繼續去再查啦。咁啊，曾經嚇，即係阿燕都講過俾佢聽，佢部手機就俾阿 Peter 同埋俾依一個嘅壓力咧，就係立咗。咁啊。當時啊，依一個張華美同埋依一個嘅譚文恆嘅手機咧，曾經咧亦都係失蹤咗。之後就發覺佢俾人哋狂打依一個173嘅鹹濕電話，打到爆機就 cut 單嘅。咁啊，差人就即刻諗啊，咦？如果兩單嘢即係會有相連嘅時候，我哋即刻 check 阿燕嘅手機好唔好？咁啊，一 check 嘅時候咧，冇打到出去聽173，但係咧就知道咧依部嘅手機咧曾經咧就係打過電話。就係、是、當日啊，阿燕嚇同埋依一個嘅阿力同埋依一個 Peter 喺的士去緊依一個嘅慈雲山嘅依個時期啊，阿力打咗個電話，就係正正係1月23日嘅時候下晝打出嘅。依、這個電話咧就係打咗去依一個嘅沙田嘅依一個嘅河畔花園嘅其中依一個嘅單位嗰度，因為打咗去嗰度，咁啊，咦？即刻知道嗰個電話嘅 number， 而差人就即刻就同電話公司就查詢依一個嘅資料啦，就知道依一個嘅電話咧，登記人咧就叫做陳一鳴。陳一鳴咪好熟啊，係嘛？大家即刻好似邊度聽過咁啊？啱啱咪上節咪講過咯，係嘛？聽書聽得緊啲啊嘛。咁啊，原來依陳一鳴咧就係當時啊喺依一個嘅長洲三層高嘅依一個嘅度假屋嚇，即係依一個嘅阿 Peter 咧就攞依一個。曾經嚇三年前已經報失咗嘅一個嘅男人嘅身份證，陳一鳴嚟去登記租屋嗰陣時用嘅依一個嘅資料。咁而依一個嘅河畔花園嘅依一個電話 number 咧，亦都係陳一鳴嘅依一個嘅身份證咧嚟登記嘅。咁啊，成件事就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依一個嘅牽連啦。咁啊，當依個差人咧就再睇翻啊依一個嘅電話有冇啲咩嘅 check record 啊各方面嘅嘢咧，就查到咧。喺一個河畔花園啊，陳一鳴登記嘅依個電話 number 裏邊咧，有線依一個嘅電視嘅工程部咧，曾經咧就係打個電話去依一度，咁啊即係同佢咧有一個嘅留言咧，就係講咧就係約佢啊幾時幾時咧就上門咧就安裝依一個嘅有線電視。咁啊跟住又 check 到有一個電話咧，就喺紅磡嘅模糊街咧，就打翻去河畔花園依個登記裏邊咧，就聽依一個電話留言，就聽完依一個嘅有線之後咧，再打翻去有線嘅依一個嘅工程部，就約實佢，哦冇問題，咁啊一於幾時幾時咧啊朝頭早嘅依一個嘅10点，咁就麻煩你嚇、就即係上門嚇、即係就幫我哋依一個嘅安裝依一個嘅有線電視啦咁樣，咁差人就得到依一個好重要嘅線索。因為打出去嘅依一個電話就正正就係阿燕嘅依一個嘅俾咗佢哋繳械嘅依一個手提電話嘅號碼打出嚟啦，咁而亦都得知到一個嘅線索就係、是、嚇、過兩日佢哋就會喺依一個嘅有線上門嗰陣時10点就去依一個嘅河畔花園，咁啊差人就繼續咧就係監聽依一個嘅電話嘅依一個嘅嘅所有嘅依啲嘅來電啊 message 啊各方面嘅嘢，同時之間亦都開始布防啊喺依一個嘅。河畔花園嗰邊咧，揾齊曬嗰啲嘅狗仔隊啊、CID 啊，喺附近咧就監視一個單位有冇一啲嘅警防。咁啊，同事之間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咧就將依一個嘅兇徒咧就係七爬歸案嘅。 咁啊准备泡水啦。咁喺嗰个早上嘅10点钟，咁啊有线电视工程部真系派咗两个吓，即系上门装修嘅师傅咧就上门。咁啊差人当然就打晒龙通啦，就吓同佢两个上门嘅时候，就喺 lift 口里边咧就暴晒喺度。咁啊当师傅去揿钟，叮当，啊你好，有线电视嚟安装呢一个嘅收费电视嘅。哦，好啊，入嚟啊，咁样。咁啊走去开门嘅时候，一开门，咁啊即刻就飙行晒上去，就力浪捻住部铁闸踢开呢对木门，俾啵啵咁样咧就即系轰冲晒入去，就将喺屋内里边嘅一个嘅男子咧就系制服。咁而吓从嘅男子嘅样貌嚟睇咧，就当时嘅 C I D 咧就好记得咧呢个人咧就系其中一位啊，有份去禁锢阿燕同埋非礼强奸阿燕、口爆阿燕嘅呢一个嘅梁思礼，即系佢哋嗰所讲嘅呢一个嘅压力啦。咁一撳住呢一個嘅壓力嘅呢個時期嘅時候咧，呢、這個壓力咧就即時咧就係大家唔關我事噶，唔關我事噶，唔關我事噶，都唔知嚇，即係點解會俾人撳嘅時候，就已經唔關我事，唔關我事，咁啊即係心有鬼啦，即係屌你老味喺嚇裏邊咧就即係屌你老味有料要爆啦，唔係我做噶，唔係我做噶，一切都係阿陳家俊指使噶，陳家俊啊，陳家俊佢殺人添啊，唔關我事噶，我冇殺人啊，陳家俊指使噶，咁樣喺度狂嗌。咁啊，即系唔好讲咁捻多。你有权咧，就系呢一个嘅保持亲密。你所讲嘅嘢，将来咧就系作为一个嘅情同正宫咁啊，下山50000字，大家都知道啲差佬会噏乜鸠嘢噶啦。咁啊，所以喺即个 moment 里边就将呢一个嘅吓压力咧就七步啊，就即刻咧就翻去呢一个嘅警署就协助呢一个嘅调查。咁而呢个压力咧翻到去差佬嘅呢一个差馆久斗之后咧，就好捻合作。基本上咧问乜鸠嘢佢都俾晒。喂，咁你个六拍档陈家俊喺边度住？系咪喺慈云山？系慈云山呢个地址 X 交叉 Y 1234567啊，几多楼几多号？全部讲鸠晒。咁所以差佬亦都系即时就派出一队人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慈云山啊，呢一个啊阿力啊梁思礼所讲嘅呢一个嘅地址里边咧，就是、呢个陈家俊咧就翻屋企。咁啊，终之咧就俾佢哋咧就将呢一个嘅陈家俊咧就亦都系缉获咧就系归案。咁啊，两个翻到去警署嘅呢个时期咧，就分开咧就呢一个嘅盘问。咁啊，陈家俊咧就系俾差佬咧就当时咧就系访问啦。咁啊，而嗰当时已经开始咧就有呢一个嘅视像嘅录影啊，惊死咧啲差佬咧就系打反啊，吓屈打成招啊咁样样。咁啊，陈家俊咧就话你揾我咩事啊？咁佢话哦，你系咪喺几时几时识唔识呢一个银泉桑拿浴嘅呢个阿燕啊？哦，长洲嗰单嘢系嘛？你哋全部都搞错晒啦！嗱，呢一个嘅阿燕咧就系、是、我嘅。成日去帮衬开佢揼骨嘅师傅嚟嘅 ，OK， 咁啊，佢啊知道我系一个嘅大耳窿，我放数嘅，佢啊问我咧就借咗条数10多万噶，一直都屌你老尾跟跟下甩捻咗，息都还唔捻到，咁我就上去夹鸠佢，咁我就同佢讲啦，条数要还嘅噃，咁过年啦，咁我都好捻难交代，你唔好捻以为同我出火出得好捻开心。系嘛？我就屌你咩条贵礼数唔捻使还至得噶。咁阿燕就同我讲有咩方法啊 Peter 哥咁样嗱咁样，我有个啲朋友咧就系弹咗剂嘢俾我，咁啊你帮我接客就去还钱。嗱佢就喺长洲，咁啊我带你入去，咁啊过夜吓，咁啊你攞咗几捻多钱咧？咁啊好似收两鸡嘢嘅，咁你总之吓。到时你就还钱俾我啦，你再同我做呢单嘢佢，咁样就可以减下啲息啦，咁样。咁阿燕就跟入去嘅，咁你点样解释阿燕身上面嗰啲嘅瘀痕啊，手上面嘅手手脚脚嗰啲嘅点擦伤啊，各方面嘅嘢？你阿 Sir 你唔系唔捻知系嘛？拎捻入去长洲，闩埋门吓，梗、啊、系玩啲好中意玩嘅嘢啦。我个下好似玩一啲嘅 SM 噶，阿燕都接噶，你冇捻以为见捻到佢系嘛？楚楚可怜咁样样啊！佢中意俾人哋打噶，听讲越打佢越嗌得仲开心噶。咁我依个客仔可能中意绑手绑脚咧，系咪？咁啊，所以吓、啊、即系用力咗咯。你知道男女之间嘅嘢系嘛？玩到嗨捻咗系嘛？屌你老尾系嘛？大力咗整亲啫，阿 Sir 嗱、啊，咁嗰啲钱点解释啊？我咪收捻咗啲钱咯，系咪佢还债俾我咯，系咪？我见佢屌你老尾閪冇钱过年，咪醒住两差嘢俾佢当佢还18000咯，咁样啊嘛，唔冇嘢系嘛 ，Sir 系咪屌你老尾系嘛？即系佢争我钱喎而家咁样样，咁你识唔识呢一个嘅梁思礼阿力啊？唔识，我朋友介绍嘅，我客仔嚟嘅，系嘛？即系佢我即系。 知道有單咁嘅嘢，咁我帶阿燕去嚇跑馬欖，係嘛？啊，即係頂緊條過夜數，係嘛？即係變緊咗佢找咗我條數，有啲著落咁樣，我都唔撚想做馬夫噶，大佬咁撚樣講。咁同時之間咧，就即係即刻又走去問依一個嘅力啦，咁啊問阿梁思禮啦。你同依一個嘅陳家俊係咩關係？我哋兩個從小便相識，冇個花朵，叫阿力，都係叫佢幫我改嘅，因為我個名字叫做梁思禮。佢話我唔知書識禮嚇，淨係 double 牛力，咁啊叫我做阿力，咁啊佢個名字就叫做阿力啦咁樣。咁你認識咗幾耐啊？我係好細個已經係識噶啦，我係仲住同一條村嘅，大家屋村仔，咁啊一起埋一齊。咁啊，早期我仲幫佢頂撚咗劑嘢，係嘛？你阿 Sir， 你嗰啲抄 record 你知㗎，佢收埋個把電槍啊嘛，又唔撚認，咁啊屈撚咗，屌你等我食死貓，我認撚咗，頂撚咗佢，等佢唔撚嚇，即係分金嗰啲罪，我就自己喺裏邊係坐，咁佢跟撚住仲走撚埋添，就被通緝。我知道佢嗰陣時啊，走咗去澳門啊做搭馬仔，咁但係澳門你知啦，96年呢個時候嚇，佢直都就嚟回歸啦。嗰邊亂七八糟，成日就菠蘿，一間又劈友，又奔拿具，一間又啊，即係依樣嗰樣，又開槍打死人，好撚複鳩雜，搞撚到冇人敢去澳門，啲司警又係咁去掃場，搞到佢冇撚得撈，佢就翻嚟香港。咁我早一兩年，我啱啱坐撚完出嚟啦，咁我見翻佢，大家兩兄弟坐低傾下，有冇啲咩世界去傾下，咁大家咪見翻埋一齊咯，咁撚樣。咁但係阿 Sir， 我真係冇殺人噶。成件事我真系冇杀个人啊，完全唔关我事噶，所有嘅嘢都系啊依一个嘅陈家俊佢杀人噶，陈家俊杀人系佢几时杀人噶？早排2月杀咗边个？我唔知道佢个名字，喺边度杀啊？喺我屋企河畔花园嗰度，佢杀咗个女人，好狼啊佢！佢攞把刀吉个女人个喉咙，吉咗好多刀，吉死咗啊！之后我仲有份负责将个女人条尸。抌撚咗落去依一個嘅城門河嘅，阿 Sir， 我可以證實啊，我對燈火法使我講嘅嘢全部100% 真錯無誤啊，嚇珍珠都冇中真，係嘛？總之冇講大話，阿 Sir 真係堅啪啪，你信我，阿 Sir 可唔可以做污點證人啊？我可以講曬所有嘅嘢啊，咁阿 Sir 問你知唔知咩叫污點證人啊？污點證人咪我爆撚曬料俾你聽，幫助你鋤死佢，咁而我希望緩輪到我自己嘅依一個嘅減刑啊，阿 Sir 我真係冇撚殺人啊，咁樣。你听，你知唔知道边个系谭文恒？知唔知边个张美华？唔知，唔清楚。我就系知道吓，即系佢曾经吓喺我屋企里边杀过一个个女人，咁然后我帮手负责弃尸。谭文恒、张美华，我唔知道系咩嘢。我承认我有带过呢一个嘅张诶，一个嘅阿燕喺长洲嗰度有奸过佢，打劫过佢，系咁多啊吓，系咁多。其他啲嘢我唔知道，我冇杀人啊 Sir， 我真系冇杀人啊咁样样嘅情况。咁啊，當一個嘅阿力啦、梁思禮啦，啊講撚曬所有嘅依一啲嘢出嚟之後啦，咁啊即係咁，你兩個點解會打劫啲寬場女子噶？點解要咁撚樣去做噶？我哋唉以前好撚老勁啊，有茶飯食嘅時候，使撚打劫啲女人咩？有錢我哋就叫雞啦，啊冇錢而家冇計啊！佢又通緝係嘛？屈蛇翻嚟香港喺澳門撞到我，啱啱又出嚟身無分文。咁啊，我喺監獄裏邊就上咗啲木工堂，就識啊揼木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佢就同我講話，不如咁啦，我哋一於打劫呢啲嘅女人啦，呢啲嘅賤女人係嘛，攞個身體去揾錢係嘛，淨係屈啲麻甩佬錢係嘛，冇嚟良心係嘛，屌你老尾係視精粗如無物。咁啊，一於嚇，我哋打劫佢哋嚇，又可以，我而家冇錢叫雞，我哋可以奸鳩埋佢，奸撚完佢之後嚇，即係又可以依一個嘅打劫佢幾撚好啊？咁我哋可唔可以奸佢好，唔打劫好啊？唔得，又打劫又奸佢好啊嘛？係喎，耶耶，咁啊兩兄弟就咁樣諗啊，奸佢好又打劫好，可唔可以唔好俾佢認到啊？打奸佢好，打劫好。仲要唔好俾佢認到，唯有一樣嘢嘅啫喎，你乜撚嘢啊？阿俊就係殺鳩咗佢，殺人滅口咪得咯？屌你老尾，殺人冇揾啲乜嘢玩啊！屌你老尾，你想俾人捉到啊嘛？唔係佢死就我係死嘅啦，梗係殺人滅口啦。咁阿力就同啲差人講啦喎，佢話：我以為佢講下嘅咋，點知佢真係殺人啊嘛？我都係估佢唔撚到啊！ 咁啊，即係當然係，即係佢又唔撚記得呢一個俾佢殺阿力啊，即係喺佢屋企裏邊俾阿俊殺咗嘅呢一個嘅女人係叫乜撚嘢名？咁啊，但係啊，即係所有嘅嘢證據確鑿，咁啊，差人再 further 起佢哋嘅底，發覺佢哋咧就係喺一個破碎家庭咧就係長大，兩個都係屋村仔啊，受嘅教育就唔多，咁啊。而之前亦都有一啲嘅案底啊，偷單車啊、偷竊啊，入過去坐過，咁但係冇根據一個嘅黑社會，咁啊，亦都兩個一齊曾經喺夜場咧就係做過呢啲嘅侍應啊、打過工啊咁樣，咁啊曾經懷疑咧啊依一個嘅陳家俊咧，仲喺個新輝皇卡拉 OK 咧就做過添，咁而呢個阿力咧就曾經喺長洲嘅夜場裏邊咧就有間卡拉 OK 咧就亦都做過侍應。咁啊，據稱兩個咧就對呢啲嘅歡場女子咧就好冇好感嘅。咁啊，唔知係咪即係以前佢哋僆仔嗰陣時，即係喺呢啲嘅夜場裏邊啦，就即係俾啲姐姐奚落過啊，又或者係想溝溝啲女啊，啲女話你屌你俾兩個窿丁啊窮閪，冇撚諗喎，即係傷害佢哋弱小心靈定係點？咁對呢啲嘅啊夜場嘅歡場女子就好撚憎恨。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佢兩個咧都有一對同居嘅女友添。咁啊，兩個嘅同居女友咧，就係後尾咧就發現咧，就即係同佢哋依啲嘅犯案案件咧，就係完全咧就係冇關聯嘅。咁好啦，咁啊，即係依一個梁師禮亦都承認啦，嚇喺長洲裏邊個度假屋揾到嗰啲嘅木盒啊，嚇嗰啲木箱係佢做嘅。咁佢仲亦都咧就係講撚到明咧，就係話啊，依啲嘅木盒啊，就係其實我哋再諗住咧，就係當時咧就係諗住咧就將依個嘅阿燕嚇就殺害，然後就放喺一個嘅細木盒裏邊。咁然後咧就再擺入個大木盒。嗱，你可以睇下個大木盒中間咧就有一啲嘅 compartment 嘅，有條罅喺度嘅。咁嗰條罅咧就差唔多有成四五寸、六寸左右。咁喺度咧就灌呢啲嘅水泥，就灌咗喺度就灌漿。咁個木盒咧就會硬淨好撚多。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個木盒裏邊咧，我哋就鑽啲窿，咁啊等啲水咧就可以穿入去。咁啊，當個屍體發脹嗰陣時咧，就佢係會嚇唔會浮翻出嚟。咁啊，我都唔知點解佢咁樣去做噶，因為一個陳家俊之前我講，佢係做過單嘢，曾經有個屍體就浮撚咗出嚟，浮撚咗去啊第二度揾得到啊，即係唔妥當，所以一定要諗掂佢啊，即係點樣可以咧就嚇實淨啲。吓，唔好俾佢冲咗去咪啲海鞍。佢话咗俾我听啊，佢摆紧咗30 kg 嘅呢一个嘅铁饼啊，喺个尸体嘅麻包袋里边啊，都冲紧咗上岸啦。真系30 kg 嘅呢一个铁饼都唔够呢一个重啊，所以真系要谂下方法，点样去整到聚手啲，就系重啲吓，唔怕咧就系浮翻翻上嚟。30 kg 嘅呢一个嘅铁饼，当时啲差人一听就谂起呢一个嘅谭文恨系嘛，佢嗰个嘅啊尸体啊。就喺個尼龍袋裏面咧，就漂到去依一個嘅大嶼山嘅依個十浪嘅依一個嘅海邊浮撚咗上嚟。而當時就揾到嚇個麻包袋裏面咧個尼龍袋咧，就有幾塊嘅依啲嘅舉鐵嗰啲嘅大鐵餅。咁啊啱啱好，亦都好似依一個嘅梁師禮所講咧，就係依一個嘅30 kg。咁但係再戳依個梁師禮咧，佢死口都唔認咧。因為譚文恨呢一單案咧，就係關佢事，我冇做到，我唔認，我知道嘅就係依一個嘅阿力，我就係阿力啦嚇，佢就係依一個嘅陳家俊，佢喺屋企懟冧咗條女，咁有曬啲咁嘅供詞，咁啊即係亦都嚇，即係講曬所有依啲嘅資料落去，兩個又坐過監，有曬料，屌你老尾，你唔好諗扮嘢話咩個客啊，如此類推，咁啊跟住咧就再揾依一個咧就係 Peter 咧就去再傾偈啦。咁啊，陳家俊咧就喺依一個 moment 裏邊啊，唔認還認就還需要認噶啦，係嘛？咁啊，究竟差佬佢即係見到啊依一個嘅阿俊死口都唔撚認嘅時候，有冇揼柒佢啊、踢佢春袋啊、屌你老尾閪，攞一啲嘅冰條又插鳩佢屎眼啊，攞依一個嘅鐵尺打個腳板底啊，如此類推，咁又唔知啦，係嘛？卒之依一個嘅陳家俊咧就係承認咗依一個嘅阿燕啊，佢係有份咧，就係性侵佢、強姦佢、禁錮佢、打劫佢。咁而依一個嘅梁思禮嚇講喺依一個嘅沙田城門河側邊喺依一個嘅河畔花園，佢住所嘅單位裏邊，佢殺死咗一個嘅又係夜場女子。咁依一個嘅陳家俊咧，亦都係要承認咧，呢個人咧係佢亦都係有份去參與依一個嘅案件。咁啊，亦都咧就好似依一個嘅梁思禮所講咧，就係將依一個屍體咧就係抌撚咗落去依一個嘅城門河。咁啊，同時之間佢亦都承認咗咧。谭文恨同埋依一个嘅张华美都系佢有份咧，就系 involve 啫喺依一个嘅案件里边。咁啊，当时啊，即系 由於嚇即係佢 involve 咗，但係就未有足夠嘅依一個嘅證據，咁啊，所以就即係喺3月3號過堂嘅時候咧，嚇依一個嘅法院咧就係定佢哋咧就係依一個嘅梁思禮有份咧就係參與嚇禁固嚇依一個嘅寬長嘅骨長女子阿燕誒罪要進行強姦性侵同埋打劫佢幾條嘅罪，咁啊同時之間亦都咧就係懷疑咧就佢亦都係參與過。谋杀过一个嘅女子，咁呢一个女子就叫余慧文。咁余慧文咧就喺佢嘅屋企喺一个河畔花园里边嘅呢一个嘅单位咧，17楼吓 D 室吓呢个单位里边咧就系俾佢哋咧就系合谋杀死咗嘅。咁仲将嘅尸体咧就弃尸喺呢一个嘅城门河嘅呢一个嘅河边。咁啊，当时咧就差人咧就亦都将两单嘅案件咧就 charge 咗佢哋两个啦。咁但系啊，呢一个张华美同埋呢一个谭文恨咧，仲要再足够嘅呢一啲嘅证据，至可以再继续去落 charge。咁好啦，咁既然张华美吓呢一单嘅案件就系陈家俊就承认咗，咁啊差人就要当然就要揾翻啊呢一个嘅张华美条尸喺边度啦。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喺3月5号嘅呢一个时期咧。因为陈家俊咧就系带队咧就系去呢一个长洲，就去揾翻呢一个嘅张华美嘅呢一个嘅尸体，究竟喺边一个嘅地方啦？重回一个嘅案发现场啦。咁而呢一个嘅张华美嘅尸体咧，原来咧就系弃尸喺呢个长洲东湾嘅一个嘅山边嘅呢一个地方。咁好啦，又到嗰个叫鸡唔俾钱系嘛，食免费餐、通风报信嘅呢一个冼锦华咧，又要再带队啦。咁啊，冼锦华同埋佢嗰啲嘅刑侦嘅呢个重案组嘅 CID 咧，就带住压住呢一个嘅陈家俊，有晒铁链啊、黑布蒙头咧，就去翻呢一个嘅长洲嘅山边咧，里边咧就去揾啦。咁即系原来咧喺弃尸嘅地方咧，好近呢一个嘅国民学校啊。咁如果大家去过长洲咧，都知道国民学校咧就离开码头咧就系十零分钟左右，好近呢一个嘅海滩。咁就喺呢一个嘅东堤南路嘅呢一个嘅地方。咁啊，原来当时咧呢一个嘅张华美咧就俾佢带咗去呢一个嘅两层高嘅度假屋。咁啊，呢一个嘅地方咧就系好近啊。之前佢哋禁锢阿燕吓嗰个地方都系吓唔系好远嘅呢一个嘅距离嘅啫。咁但系咧，因为张华美咧可能喺当时咧就即系冇乜钱啊吓，咁啊即系冇乜点打劫到佢咧就有失金嘅。咁但系咧就俾佢杀咗。咁但系佢就只系供出咧就系佢咧就系喺将呢一个张华美埋尸嘅呢一个地方，就喺、是、个东湾海滩嘅末端吓，好近呢一个嘅弃置咗、荒废咗嘅呢一个嘅发电。一個嘅 sorry 垃圾焚化嘅一個嘅地方，就喺嗰個地方嗰度。咁啊，當時一個嘅冼錦華就一個嘅帶隊啦。咁啊，即係就依稀就即係陳家俊咧，就話俾佢聽大概係咩咩嘅位置。咁但係佢哋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係嘛？咁依家冼錦華就話：你記唔記得喺邊啊？我真係唔記得喎，喺依度啊！我發誓啊，真係依個附近啊！但係 exactly 喺邊都過咗幾個月啦，嚇、啊！去年6月啊，而家都3月啦，差唔多一年，我点知喺边啫？喺个附近啊，又慢慢揾啦，咁样，咁啊，即系差人冇佢计啦。咁但系冼锦华同埋嗰啲老差骨咧，就突然之间，喂，帮我买啲金银衣纸，买扎香嚟。咁啊，即系喺嗰个附近咧，就真系点香、啊。跟住咧，点完香之后咧，佢就继续去挖掘咧，往下边系咁挖咧。咁啊，即係甚至無，即係驚破壞咗個屍體啦。佢哋唔敢用一啲嘅重型嘅挖掘嘅裝置啊，亦都唔可以咁攞啲鏟咧去筆啦。咁啊，即係徒手啊，攞手去筆泥啊，嗰啲鏟仔啊，咁樣慢慢去揾，掘咗兩個幾鐘。咁呢個冼錦華仲要拗柴添。咁卒之咧，皇天不負有心人，定係唔知屌你咩，即係點燜咗香即係燒咗衣紙即係呢一個嘅張華美啊，即係傳下有知，話咗俾你聽。真係掘撚咗，有一個嘅袋裏面咧，就包到啊，有一個腐爛到嚴重腐爛到見白骨嘅呢一個嘅屍體。咁啊，真係啊，正如呢一個嘅陳家俊嘅帶隊所講啊，真係揾到一個屍體出嚟。咁由於個屍體已經係腐爛到咧，就係變撚曬白骨，咁啊，好少嘅呢啲嘅皮肉，咁啊。當時嘅法醫就只可以憑佢哋一啲嘅牙齒嘅記錄啦， 同埋佢一啲嘅僅餘一啲嘅毛髮啦，咁就進行呢個 DNA 同埋牙齒記錄嘅呢一個嘅鑑證，咁啊 find out 咗同一啲嘅牙齒記錄到咧，就有一啲嘅爛牙咧，就係呢個張華美嘅以前嘅 record 生前嘅呢個 record 咧，同呢個腐屍呢個腐爛咗件白骨嘅死屍咧，嗰啲嘅爛牙咧個 record 就好近似。咁同時之間咧，喺啲毛髮裏邊咧，就係同呢一個嘅張華美嘅仔啊嘅 DNA 咧，就去匹配嘅時候咧，亦都發覺有個 matching， 咁啊證實咗呢一個嘅死屍咧，就係正正咧就係以前啊喺出咗街中唔撚見咗人嘅呢一個嘅張華美所屬啊。咁啊，後屘陳家俊個樣貌咧，就再次咧就係帶翻去呢一個嘅夜总会里面啦，咁啊当时有一个执翻身材唔捻使跟佢出去嘅太直嘅呢一个嘅夜场嘅女公关咧，就认得出咧系呢一个嘅陈家俊咧，当时咧就系带佢出街中，但系佢就唔捻制，咁啊卒之俾阿张华美咧就执咗呢支嘅好臭，咁好啦，张华美嘅尸体就揾到啦。头先所讲啊，喺呢一个嘅陈家俊啊怼冧咗嘅呢一个嘅卡拉 OK 女人啊余慧文啦，喺呢一个嘅沙田的河畔花园里面呢就是杀死的这个女公关，究竟她的尸体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梁思丽就讲到就是说我有份负责就是弃尸，我知道在哪里，她就在一个果堂之后的没多久，她又带这些差人呢就去了这个城门河，就是这个大围的这个文礼阁那里附近，她说我就在这里就弃尸的，这样就是喺抌咗落去边度啊？我系抌捻咗落去呢个城洪门河里边嗰度。咁啊，当时咧，我哋系点咧？我哋用好多嘅一啲嘅垃圾胶袋，就将呢一个嘅余慧文咧，就系咧就剥晒佢衫裤，然后咧就系摆喺呢一个嘅里边。咁啊，同事之间咧就系摆咗喺一个嘅细木盒，喺个细木盒嗰度咧，跟住咧我哋咧就再聚一啲嘅铁板嘅，咁。知唔知道喺咩嘅附近啊？咁啊，應該就喺城門河嘅地方。咁點解有城門河？但系我哋帶我哋文禮閣啊，因為我哋喺文禮閣裏面抌佢嘅。但系陳家俊過咗日之後咧，就擔心個屍體會浮翻翻出嚟，咪好似之前同你講咯。佢話之前有條女俾佢懟冧咗，抌落海，點知浮緊咗去大嶼山啊嘛。咁佢話一定要聚重啲鉛。最重啲呢一個嘅負荷，等佢浮唔撚到上嚟啊嘛，咁我咪再同佢去呢一個嘅文禮閣附近度睇啦。啊，點知真係見到個屍體喺個木盒裏面咧，就係浮撚咗出嚟。咁我哋就即刻就落翻去個河邊嗰度咧，就揦翻呢一個木箱推翻上岸邊，然後就諗計仔點撚樣去再整到佢再重啲。咁當時我哋咧就轉咗幾個窿，咁等啲水咧就可以沖入去。咁同時之間咧，我就偷咗啲坑渠蓋，咁啊有落石屎。咁啊，等佢有咁重得咁重，咁然後我哋咧就再咧就封頂啊，即係攞六十粒釘釘到佢實一實啊，即係加撚重之後，再抌撚到佢揼揼冚之後，再將佢推咗去依一個嘅沙燕橋，然後咧我哋就抌咗落去依一個嘅城門河嗰度啦。咁啊，而家喺沙燕橋城門河嘅下邊。咁當時差人咧就嗰啲派出呢啲蛙人咧，就真係去咗沙燕橋嘅下邊咧。就個城門河嘅河底咧，就去揾到啦。話依條嘅城門河，唉，真係好撚猛鬼嘅，真係大佬。即係之前啊，林過雲又抌啲死屍屍體嘅依一啲嘅斬件落去，咁而家又有一個嘅女公關就石沉大海，係嘛？咁啊，即係皇天不負有心人。咁依一個梁思禮咧，亦都係冇爆流料，真係就揾到依一個嘅木箱出翻嚟。咁啊，當時啲法醫啊，同埋啲鑑證人員咧，就係即係。準備好啦，就將呢一個嘅屍體嘅木箱咧就打開，咁啊發覺裏邊咧真係好多重嘅呢一個嘅垃圾袋包裝之下咧，就是、一個嚴重腐爛嘅一個女屍體。咁而呢個女屍體側邊咧，全身赤裸、屈膝、扭曲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入咗好多嘅呢啲嘅垃圾膠袋裏邊。咁同埋咧，亦都咧喺呢一個嘅木箱裏面咧，就係 find out 咗有好多嘅坑渠蓋嘅一啲嘅最圓嘅呢啲嘅物體。咁啊，差人咧就亦都咧就即係同時之間將條屍體就即係即刻送翻去呢一個嘅殮房，就進行呢一個嘅鑑定啊各方面嘅嘢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知道佢一個致命傷咧，就大概俾一把一尺長左右嘅尖刀喺個喉嚨裏面咧，就係插咗由8到10次。 左右。咁但係懷疑咧，這個女人咧就應該就冇被性侵過嘅。咁而當時佢哋喺依一個文禮閣抌落去嘅依個木箱咧，就係、是、大概三尺乘三尺，同埋依一個兩尺深兩米深到嘅依一個嘅應該三尺乘三尺乘兩尺嘅依一個木箱。咁啊，同佢哋做出嚟嘅木箱咧，就好明顯咧喺長洲揾到嘅就已經係改進版嚇，即係阿燕就真係好彩啦。如果唔係就承受依一個嘅改進版，改進版就係大箱入細箱喺中間裏邊灌水泥咁啊，希望整到佢再重啲。咁啊，而依一個嘅屍體咧，懷疑生前咧就係冇受到依一個嘅性侵嘅依一個對待。咁啊，到證實就真係依一個嘅啊廿幾歲嘅依一個嘅余慧文嘅依一個嘅啊女士嘅依一個嘅啊。身份啦 ，OK， 咁好啦，咁卒之就揾到吓余慧文嘅依一个嘅尸体，亦都揾到依个张华美嘅依一个尸体，咁但系同时之间吓，即系依一个嘅梁思礼死后都唔捻认吓，即系两单诶，即系张华美同埋依一个谭文恨嘅案件系关佢，咁而依一个嘅。陈家俊亦都可以知道依一个嘅张华美嘅尸体喺边一度嘅情况之下，似乎。呢啲嘅案件就真係有一個嘅嚇，另一個嘅同謀就係同佢一齊去合作。咁而呢一個嘅梁思禮所講嘅就係話，之前嚇呢一個嘅陳家俊咧透露過俾佢聽，呢種打揾一啲嘅寬場女子開刀啊、強姦性侵啊，嚇同埋呢一個嘅非禮打劫啊、殺人滅口咧嚇，點解去揾佢做之前咧，佢可以同佢講過咧有另一個嘅拍檔。咁依一個嘅拍檔咧，後屘咧，因為又唔係好受佢指揮，又麻撚煩煩，係諸多要求，所以就飛鳩佢嚇。好彩佢撞翻個沙煲兄弟，就至決定咧同佢拍檔咧，就係去嚇強姦非禮啊、打劫啊呢啲嘅夜場女子。咁喺依一個嘅線索之下咧，當時嘅差人咧，亦都係要嚇就係繼續旁敲側擊，究竟係依一個嘅陳家俊最後嘅一個嘅同黨係邊一個？同埋而家喺咩嘅地方？點樣可以緝拿歸案？而再重組依一個嘅案情，關於依一個嘅梁思禮之前所講唔關佢事嘅曾華美、張華美同埋依一個嘅譚文恨啊，依兩單嘅案件嚇，究竟係點樣犯案？點樣去揾得翻依一個嘅冤情啊？破解依一個嘅案件嘅來龍去脈咧？差人咧就喺依一方面咧，繼續要再落依啲嘅功夫。咁好啦。呢、这、一個嘅余慧文又點樣嚇，即係死嘅咧？咁樣原來就喺呢一個嘅2月17日咧，又係喺一間卡拉 OK 俾你咧，就係、是、又俾陳家俊咧，就係、是、誘騙咗去呢一個嘅嚇梁思禮嘅屋企，然後咧就係、是、殺死。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似乎到目前為止就已經有三個嘅女士就係死咗嚇，一個嘅阿燕就差啲俾佢哋咧，就是、淪為佢哋嘅呢一個嘅刀下亡魂。咁究竟？仲有冇其他嘅人係受罪？咁同埋依一個嘅其他嘅依一個嘅有份同依個陳家俊犯案嘅另一個嘅同黨喺邊度咧？好啦，咁喺元旦前，我希望可以咧做埋啊依一個嘅寬場三郎虐殺女公關案嘅第三集啊，將依一個嘅最後嘅一片嘅依一個嘅拼圖啊，再次組合埋組合依一個嘅案情，俾大家還原知得到成件案件。谭文恨同埋张华美究竟系边一个火拍呢一个嘅陈家俊吓，而将佢哋杀害过程又系点咧？到时喺第三集同大家剖析，同埋咧就再将呢一啲嘅细节话俾大家听。Until then， 祝大家有一个嘅愉快嘅一个圣诞节，平安嘅圣诞节。过完圣诞节之后，2024年之前元旦之前第三集嘅呢一个嘅《宽场三郎虐杀女公关案》第三集。再同大家见面。